我唔係講埋啦，係話啫，仲有咩？ 係咁啊，係講高達先啊。 哦，高達好係咪有咩咧？有個新啲嘅算唔算係畫頭咧？即係叫做頭十分鐘定 呢個柯元作太硬集啊？一個咩老母會戰啊？即係頭佢就咗十一分鐘到啦。 系 啦，咁啊播出嚟，咁分两段，咁有一段就系阿玛莎同阿奶巴佢哋喺度打啦。系啦，咁啊阿玛莎点解着太空衣嘅份嘢？ 啊系喎，点解咧？怕死啊！ 调转嘅，点解系冧啲转头又唔着，而家仲着住嘅？ 吓，唔知啊。 系，好奇怪喎！之前着住，跟住唔着，跟住转头又系阿娜娜临尾叫佢着先着高啊，正常唔系咩？我 佢好似漫画入面佢好似有冇着嘅咧？ 吓、啊，真系唔知道。咁佢本身呢个 Origin 第一集开头揸住只红水星嗰只叉骨嗰阵时都冇。 嗰、那个厚啲噶嘛？嗰度已经系红水星噶嘛？ 系啊， 呢度仲系加揸紧旧叉骨啊。 系啊，但系已经系改咗只即系专用机咁啦。你加咗个盾同埋有个膊头钉咁啦。 嗯， 系。 咁啊，菲菲黑冇 gas 嘅，点解唔点解？ 哦，咁你要问佢啦。 吓、啊，唔系即系。近时话睇旧话咁耐未试，我觉得佢哋冇乜推进剂嘅，未试过。 我旧嗰时冇话推进剂嘅，你觉得佢似热核引擎多啲？ 系咯，即系佢系后尾，即系如果我睇见话冇推进剂，系反而二七高达嗰阵时见过。 即系其实初代都冇呢个概念嘅。 系啊， 吓， 即系嗰时啊，我讲你后尾加翻嚟嘅啫，呢啲概念系最初就冇呢个概念。唔系，因为你买 course 咧。佢哋啲飛機咪可以出入大氣層嘅，即係講嗰啲 VF1 啊，係啦，佢話佢係用熱核引擎噶嘛，所以佢喺太空都用得㗎。係，不過當然啦，咁佢咪推進劑，咁其實而家都話係嘅，咁但係當時有冇咁講咧？ 冇啊，好似叫 你當時就覺得好似個熱核引擎就做埋即係推埋㗎啦，咁啊係嘛？係 咯， 當時 呢個係。是想起二色高達說推進劑，去到是跟燈絲那時候又變了，是連啲槍都變埋用個核能推動的嘛，即是本身無限飛無限地的嘛。 啲槍用電。 哦是咁佢本身。 用電就是核能推動囉。是啊。 是啊。 就咁啦是啦、啊。anyway 啦是啦、啊、咁所以呢度佢唔知做乜無端端冇噴噴下冇嘢噴啦，即係嗰隻紅色豆渣菇。 跟住又講到阿奶爸。 係。 係講阿奶爸又好似好唔開心嘛。 系，佢话根本都唔系打仗，佢话而家佢根本去杀人啫，只系 系 咯，咁都唔紧要喎。呢度其实咧只系占咗十分钟一段好短嘅时间，即系头几分钟嘅啫。咁后边十分钟系咩咧？又开始做我最唔中意嘅呢个卫星七号的一天啦。 系， 即系我安个名都叫卫星七号的一天啦。咁系讲乜嘅咧？就系讲呢个高达正式故事之前。卫星七号到底每日发生咩事嘅咧？到底阿宝地咧翻学啊？咁其实有咩趣闻、趣事咧？咁样咁其实大致上就系一啲好小丸子或者好叮当嗰啲咁嘅嘢嚟嘅。咁点解喺 Origin 度加啲咁嘅剧情咧？ 系今集就变咗系阿呢个唔系丹尼啊，或者阿海啊，即系做咗纪安个角色嘅， 系啊，搵埋一个不良少年，系啦。 系揾埋阿腹肌仔去抄下大雄出嚟， 咁嘅 系， 系啊，跟住就 其实佢哋就系纪安牙刷仔同阿正义啊嘛，同埋阿大雄啊嘛，咁啊大雄当然系阿宝啦， 系啦， 跟住当就系哈佬啦，咁跟住个正义就系阿美美啊，咁啊纪安就阿丹尼做咗啦，即系揸雷就大炮咯，即系亦都叫街烧人啊，即系有人叫阿海啦。咁阿强仔都睇怕变咗阿牙刷仔啦，系啦，咁跟住当然佢都仲有两条僆跟住嗰啲就之后啊，苏生啲积嗰啲就冇 呢咪平时企喺后边唔使理噶啦，呢啲阿纪安都有。 佢啲冇后屘冇咗啦，应该喺卫星七号嗰阵死咗啦，应该 系啊死咗系。 揸古集即时已经挂咗，应该咁啊奇怪地就系、是、你讲佢哋识得都唔奇，因为佢哋住喺嗰度，咁以前都知佢哋识，但系识嘅意思，佢哋可能系即系住喺对面啊，咁解啫嘛。佢一唔係就話佢哋係同學嚟嘅，同班喎，仲要我有冇搞錯啊，大佬？咁似我覺得佢哋太陌生喎。如果佢以佢哋後來嘅關係， 係好似唔係好熟 咁樣嘅。你睇正傳嗰陣咧，即係高達個實質故事，佢哋唔係好熟嘅啫。 係咯，我覺得感覺上好似丹尼好似同佢冇乜兩嘴嘅，就唔講嘢嘅，好似我覺得。 我當然丹尼唔識㗎。 系龙仔住喺佢对面啫嘛。 系啊，强仔熟啲咯。 喺大队威即即系即系呢个小林准人啊， 系啊，即系啃咗美美嗰个嘛，最尾系啊。 哦，咁唔好话啃，佢不嬲都候住嘅。 系 得到自己想得到嘅嘢添。 系唔系？跟住之后 再要了解翻啊！喺个动画入边，其实阿美美系法国妹嚟嘅。OK， 你搞清楚先。 嗯， 是正女嚟噶 ，OK。虽然你睇到戏嗰阵时觉得佢好烦啊，咩咁唔系噶，其实 画得唔靓咯，系 啊。但佢画到咁嘅样嘅， 其实应该 拍 到 佢个 反 应都几抵死嘅。 佢冇着裤咁啦，系啊，成日都系。 哦，佢真系冇着裤嘅。 系啊，条裙又短到咁紧要，唔会走光好劲。 跟住佢试过有一次咧，孭咗嗰个飞行器出去啊，飞嗰阵咧，系真系底裤嚟嘅里边。 系真系露底嘅，好似。 系真系露底嘅，不过正义成日都系咁噶啦，佢系呢个角色嚟噶嘛。 系，不过呢个大雄不为所动啊，呢个。 哦，系呢个版本嘅大雄唔中意啊正义嘅。 系啊，唔系咁跟住佢，所以呢度就变咗阿丹尼就画咗佢哋，画住走去军方嘅设施，话有啲古怪嘅，揸咗个泥头车咁搵埋阿布一齐过去要。 系啦，嗰个唔知工业区咁样，咁佢话你老豆一定系有咩即系关事咁样，系。结果俾人打身啦。 系啦，咁阿宝又系攞个 I D 出嚟嗰时候，唔系就系俾人升一巴啦，又系俾人升巴啦。 系， 跟住又攞个 I D 出嚟嘅，见到系大粒，系佢老豆大粒嘅，唔使打嘅奇鱼都打到变猪头啊。 咁样， 咪即系阿宝就打咗一巴，其他打到变咗猪头。 系啊， 即系成包晒绷带嘅，第二日翻学。 系啊，跟住翻去又俾学校嘈啊。 系啦，咁啊有人就话啦，咁阿宝其实原来系就系俾人升到升呢嘅。 每打一次啲新人力量都出嚟啊，越嚟越劲。 咪即系 train 到佢下次即系俾人打嗰下咧，避得快啲。 系啊，越嚟越劲。开头都系啊，俾阿马达掹嗰几嘢，咪越嚟越醒。 哦，咁嗰个唔关事嘅，嗰系个高达醒嘅啫。 系， 因为高达自己系有学习能力嘅，佢话 系啊，俾人掹嗰几嘢。 咁阿宝自己睇怕咧，都系俾阿林有得一日升到黑咧，升到已避到咁，升唔到我。升唔到我咁呢下嘢慢慢应用咗落揸高达度咧，以为掂我咁初咧就可能只系反应快啫，后屘练下练下，成超越咗啊，负反应啊嘛，所谓啊， 系啊，唔 系你 未 打 到 都 系 啊，你会 打啦，因为出嚟太劲啦，冇人打到佢，咪变咗冇身嚟咯， 咪冇人升到佢啊， 系啊，咪打冇人打中佢，咪冇撩梯嗰队 佢后屘都系俾阿宝打下先开始有噶嘛，嗱，所以呢个好紧要喺高达嘅概念就系，终于要俾人打， 系啊。但系佢一定要系逐下打，唔可以好似啊， 打头都冇用嘅。如果好似阿丹尼攞强势咁就唔得啊。 系啊，冇啊，升唔到咧啊！呢啲打到变猪头， 不过可能都关佢哋嘅 potential 事嘅呢个真系。 系啊，咁啊， 呢个啲人口多啊，口多有啊，讲少嘅啫吓。咁可能或者可能呢个系真嘅。唔系，因为嗱点解咧？嗱点解咁劲咧？ 哦，唔系， 因为佢做鸡咧，成日俾人打啊！ 嗰阵时俾人哋买咗落去，系咁俾人升啊嘛， 系嘛？即系练到人哋上升之前已经预测到啊！ 系咯， 系啊，变咗佢嘅身体能力就咁样启动啊！ 系，所以佢最劲 啊！咁啊，升多啲啊！系，咁好啊！ 系，咁啊，已经消耗咗呢度成段啊！最尾就系讲咩啊？哦，俾阿湯二剛最尾同阿奶爸講話基連諗到個方法咯。 哦，咪抌個衛星落去咯，其實就係、是。 係啦，咁啊講到呢度咧就完 嘅。冇啊，冇未講到就完咗啦。咁啊，其實我成覺得哇，又玩衛星生活的一天咁我諗其實佢未完嘅喎，即係嗰衛星生活的一天啊。 我咪佢正常套戲，即係套嘢真係擺出嚟就仲長啲喎，我哋應該會。 系啦，即系应该咧打咧都系唔会多好多嘅，但系要继续讲卫星生活啲嘢咯。 系，佢都系 咁。我觉得不如咧开多一个剧出嚟，成叫卫星生活一天属性感啦。 嗯， 唔知啊，我觉得好回退。点解硬系觉得阿宝点解啲好似啲反应个表情好似同嗰阵时完全唔一样咧？即系近时 抖晒样咧，你觉得呢个阿宝嚟嘅咩？ 唔似咯，佢个表情咁迷茫，好似拍咗嘢咁嘅，我哋过去。 唔系佢成只眼好细嘅， 唔係，即係咧，我 唔 係 好大隻眼咩阿寶？點解呢度係舊事啊？ 有陣時睇高達咧，即係有時睇咧，即係咁佢即係啲渣股打到嚟，明明阿寶好牛底，但係佢好堅定喎。呢度唔係喎，呢度嗰個真係拍咗嘢，佢傻下傻下，唔知做咩喎，似有少痴呆喎，嗰個感覺上呢個阿寶。 咁輕微？ 嚇唔知啊，最起碼正常係，我覺得係痴呆啦，起碼坐底。 唔止啊，應該 未低能之前，起碼痴呆啊，我感覺上。 系应该唔似嘅，应该老死嘅，应该都 系嘛？唔系，即系总之，我系觉得佢个反应系唔夹佢嗰个，即系原本正章嗰阵时，佢嗰啲走去揾高达嗰阵时，啲样嗰啲表情嗰啲，完全系唔会呢个阿宝做到咯。我觉得， 嗯，我你以前嗰个阿宝都系啲热血噶嘛？ 系咯，即系我感觉上有火啊嘛，咁我就系呢个冇啊， 唔知搞咩，完全第二个人嚟嘅， 系啊。 唔得噶啦，真系唔得噶！你中意睇就睇啦，我完全冇期望，系 我讲唔好睇嗰只，真系唔好睇。 吓，即系老实讲，上次嗰个《跟登镖辉塔》好睇啲。 吓，我如果当一套嘢，我搞笑，我还接受，我呢套反而唔得咯，我觉得。 吓， 你上次系流噶嘛？你都话唔系真正嗰个人，你系流噶嘛？啲嘢佢正常咁玩，我 OK 喎。呢个佢讲系真系我要有喎。真系阿宝阿马沙喎，系 咁唔系啊？咁上次嗰个唔系似啲咩？ 吓，唔系即系感觉上系可以话 无二人格似过佢而家嗰个 origin 啊嘛。 哦，系啊，我真系 啊。佢 origin 反而唔系嗰个人嚟噶嘛？你觉得？ 系啊，那个感觉唔似咯，系。 系啊，咁啊是但啦，系佢玩再玩劲啲，系啦，系啦，即系埋唔到尾啊！仲有一个历史再发展外咧，完全搏唔到佢，系。佢而家喺度拖噶，你唔觉得？你唔觉得佢而家其实喺度做紧咧 small feel 咩？ 哦，都系唔得超人三 系咁 delay 佢嗰个，即系要去到佢嗰个点啊嘛。咁而家佢就系咁 delay， 永远都去唔到嗰个高达坐起身嗰日。 系， 永远都做唔到佢呢个站立在大地上啲高达嘅，再战十年都得，呢个卫星之后都一啲。 系，永远都唔嚟，唔派两只渣过嚟喺度。在搞事啊嘛！ 講到阿寶都已經唔係學生啦，翻埋工啦，娶埋老婆啦，生埋仔啦，都未發生過大力站去大力上啲高達喎，係咪？ 一拉得咁長，真 係會唔會啊？ 嗯， 唔係已經過咗啦，已經出埋二 set 啦嗰啲。 我唔會，佢用嗰個叮當大雄嗰個時間，永遠都係翻緊學啊！放完暑假翻又係讀翻老闆啊嘛。 系咩？唔系、啊，我觉得佢应该个时代就不断推进，但阿宝同马沙永远做唔到佢哋原本啲嘢。唔系 ，Miss Morphy 唔系咁咩？成个正义联盟啲人都齐晒，佢都仲未做超人啊嘛。 哦，系，佢嗰阵时全部出晒嘅，嗰度。 咪咯，讲到 Turn A 噶啦，阿宝都仲未坐上高达。 系， 过唔知几多百年啦，系嘛？马沙都仲系老散啊嘛，仲要揸住只旧渣股啊。 我唔知啊，咁系中意咪够睇咯，咁佢都系出多只揸股买咯，似模型嘅，我觉得 系嘛。跟住阿强仔都同阿美美都生晒仔啦，系嘛？ 唔知啊，咁系差唔多啊。呢个发 生站立在大地上的高达系啦，咁大家再睇下佢仲想拖几耐啦吓。 系， 即系我就已经冇咗兴趣啦，唔好意思。 嗯，系啦，咁啊， 咁呢个睇下啦，因为其实呢个系一个长预告片嘅，就未有正式，正式好似都要九月先。正式上戲院定咩嚇？咁到時應該會有埋呢、這個，同埋睇下頭來又點啦，係啦。咁既然講到呢個老母戰役啦，咁算計都有嗰段嘅，係咁都有嘅。 捉鬼 都係雷比二咯，係咯。咁但係我恐防嗰段唔係好長嘅咯， 係臨尾有喐咁樣就冇嘅， 係咯。主要嗰個成分都係衛星收留第一天啦。咁到底馬西又去咗邊咧？咁馬西唔係都喺衛星收留度讀緊護士嘅咩？ 可能陣間見咧，就係打到變豬頭嗰陣時見護士就係見佢喎。 哦，咁樣。 好似唔係，係咪嗰個保健室裏面嗰個係馬西啊？係 啊，唔知啊。佢哋變豬頭。 都校園片啊嘛，你明唔明？都係校園片嚟噶嘛。佢要玩。 真嚟啊！保健老師喎。 哦，咁佢唔會喎？點會老師？ 係咁，我護士啊，本身幫佢。 係咯，唔知點解啦？唔知點解會有馬西啊？你咪繼續睇咯，隔離學校啊。睇就繼續睇啊！我講喺呢度都拖多十集唔止嘅，睇住 好啊。咁另外係咁係咪有嗰個懷舊遊戲嗰、那個 懷舊金曲嘢啊？ 嗰、那個展啊，係嘛？阿新姨講下要 唔係，係第三啊，今次係第三屆啦嘅香港復古遊戲展。 嗰係咩先？懷舊什麼先？ 係，佢係玩啲舊嘅家用機啊，主要係舊機。 叫乜嘢？叫咩嗰個展？ 同埋香港復古遊戲展咯。 哦，香港復古遊戲展 ，OK， 好。唔係喎，佢唔係得關用家用機嘅喎，佢好似嗰時有啲街機嗰啲都有嘅喎。 有啲嘅，但係主要係喺呢個咩咯？主要係舊嘅家用機咯。 哦， 係啊，佢都有兩部， 即係紅白機， 有兩部街機嘅，確實係有。 嗯，可以咪打咩？我記得好似咪街霸嗰時咩？街霸二 Turbo 嘅。 嚇！佢嗰啲比賽嗰啲係嘛？你話？ 嚇！唔知啊，我記得佢擺，唔係佢嗰個街機，咪擺隻高達嗰時對戰嗰隻 BX 嗰啲 啊嘛。有 set 跟有 set 系啦，有 set 嗰集咯。 嗯， 咁 但系其实都唔系好耐噶，都二千年打后 嗰啲就唔系好耐。咁佢有啲好旧嘅，即系嗰啲乒乓波嗰啲都有嘅，即系揸两支棍咁样玩嘅。 如果你讲高，但系再旧啲系好似 Street Fighter 咁打噶， 系 即系直情系 Street Fighter 嚟噶，不过佢啲公仔系高达啊、老虎啊嗰啲嚟噶，唔系我有几怪我嗰只。 哦，好玩嘅嗰只。 系嗰阵时有wing 啊，嗰只，跟住同埋 wing 同 G 啊，G 高达都有对战啦， 之后再后屘就有只鬼佬整嘅，好似话系，即系啲人讲晒，唔系即系嗰啲机出场系会讲英文嘅，咁嗰只就好多机嘅吓。 嗰只美版啊，嗰只欧洲版嗰只。 O K， 系有啲大型机嘅嗰只，我记得好似。 即系有啲。 喂，但系我讲嗰只系画卡通样嘅。 卡通樣，你講卡通樣？ 係啊，佢揮打咁咯，畫卡通樣㗎，唔係即係佢後屘嗰啲係好似係獅子樣咁㗎嘛。我講嗰啲佢係卡通樣，即係意思係黑線㗎，直情。 係。 都應該就 好舊啊嗰只，咪直情揮打嗰陣出㗎，舊到係啊，街機嚟㗎，係啊，係冇啦，肯定。 哦，我依咗啲屋企機，好似 SD 嗰啲躲避球嗰啲啊嘛。 哦 ，OK， 唔系，其实如果真系要旧，唔系应该有雅达利嗰啲咯。 哦，咁佢其实有好多真系旧嘅，不过我其他嗰啲就真系唔系好识啊。我认得最旧嘅都系红白机啊，其他嗰啲我唔知咩机嚟。咁你睇可以睇翻我嗰条片啦，系，其实我都差唔多啊，都影晒佢入面啊摆过嗰啲噶。 唔系，头先讲话呢个已经第三咁，之前都系咁样摆，都系摆呢只。 之前其實冇搞得咁大嘅，之前就佢擺啲機數去，今次咧就差唔多擺咗成70部機嘅。 哇！ 係啊，七啊幾部啦嚇，佢話超過70部啦。 咁啊犀利喎！ 咁但係之前我大約估計佢應該都係三啊零部至四啊零部到啦。 喂，但係全部都可以玩㗎？ 玩得係。 咦，咁呢個先特別喎， 咁樣真係好喎，都玩到啲機係咁多， 玩到啦，同埋佢夠膽俾你玩嘛，唔驚你搞爛啊，大佬。 係咯，呢啲爛咗就要。 咁當然佢有一堆係擺咗喺度，淨係齋收嘅。 你試下俾個超合金錢俾人玩啊！我包你啲飛拳唔知去曬邊， 全部嘢 曬， 係啊，啲嘢攬走曬，啲可以拆得嚟嗰啲件都俾人攞走曬。 係。當將你五機合體散曬，同你合到啊！ 唔想掹得甩咯，啲剪除杯拆曬咯，我哋 同隔離嗰部合咗睇啊， 係同張台合咗睇啊， 我就知道佢我啲即係如果你話玩具嗰啲咧，俾人試玩咧，好中意咧，佢身上高拆出嚟嘅嘢，唔知俾邊個拆曬噶，成日都 係 即係仲要可以免費試玩啲好，即係除非你係即係喺啲即係係有人夾實咯，即係睇住佢試玩咁嗰啲就冇事咯，你即係擺咗喺度入人試玩啲，多數都冇啊， 係 揸支棍喺度睇住。 系啊，唔知啊，系一夜想他就即刻偷开咯。 系，咁佢 咁点啊？咁呢度有试玩嘅全部机都，哇，正喎！ 咁佢就由8月10号去到13号，即系今日最 last 一日啦。 就喺边度咧？ 咁就喺呢个理工大学嘅一个新嘅馆嗰度啦。啊，好嘥白嘅个馆本身个样吓。 有冇名嘅咧？ 唔系好知佢叫乜鬼嘅名。 都去到就見到噶啦， 係啊係啊係啊，因為好特別嘅個樣，真係你同你本身香港建開嗰啲，即係或者理工佢入面嗰啲建築係好唔似啊。 O K， 係， 嗯，

OK。 咁嗰只都幾勁嚇，咁咯。咁所以佢依家新呢只我都有啲信心，咁同埋睇佢嗰啲玩法都覺得 OK 嘅嚇。 即係手機 game 嚟嘅都 係。係，都係手機 game。 哦。 咁確實香港依家啲所謂嗰啲新 game 都係著重於手機 game 啦。咁另外再有一隻係叫做小林正雪啊，咁係佢 偵探嘅， 係一隻偵探遊戲。咁佢除咗普通講劇情啊，去查啲嘢之外咧，佢有其他即係有啲密室逃脱啊嗰啲元素嘅。 嗯。 咁同埋佢除咗普通講嘢嗰啲之外咧，佢亦都有因為類似佢 game 入面嘅 Facebook 啊，同埋呢個手機咁樣，咁可以有啲信息，即係有啲嘥嘢俾大家睇下咁樣嘅。咁、 嗯、 去從而去破到嗰個案啊，亦都有多啲資訊俾大家睇啊，咁樣。咁係咯，咁佢仲有好多 game 嘅，咁大家可以再去睇下啦，亦都可以再玩下啦。 嗯，好，咁除咗手機啲 game 啊，除咗呢啲 game 啦嚇，或者懷舊嗰啲， 係， 喂，其實 cosplay 啊不嬲都即係次次有呢啲咁嘅地方啊，總有人玩 cosplay 啊咁啊， 係， 咁啊啱啱咪有個 cosplay 嘅比賽啊，即係日本嘅應該係咪咁就，咁啊冠軍啊竟然係中國隊啊，咁嚟緊亦都係咪好似有一個 cosplay 為主題嘅展覽咧？即係好似係第一次係 cosplay 為主題喎，以前 cosplay 係 主題係。 系啦，以前 cosplay 就係人哋玩具展啊、動漫展，你咪去玩下咯。咁已經冇 cosplay 自己嘅展嘅咩咁？ 係。 咁你介紹下啦。 咁今次就呢個係會喺呢個12月31日先至舉行嘅，未咁快嘅嚇。 哦 ，OK， 即係直情去到聖誕打後啦。 係啦，咁佢就叫做首屆嘅本地 cosplay 綜合博覽啊，咁就叫 cos compass 啦嚇，應該。 Okay. 我啲英文咋，咁啊會喺呢個柴灣青年廣場度搞嘅，咁佢都有兩層，係 啊。 有啲人就話好似吊腳啲喎嗰度咁樣，其實就唔係㗎，你都係柴灣地鐵出嚟好近嘅。 係啦，冇錯，其實就唔係真係咁難去嘅，你喺地鐵站出咗嚟，我諗大約行五分鐘到應該都到啦。 但個問題就係，如果你係住喺九龍嘅，住喺新界區， 你會覺得好 遠 嘅，確實係。 係啦。 咁但係你知道香港啲場 好遠嘅，因為地鐵篤嚟噶嘛。 係，即係大家都知道香港啲場係咁噶啦，冇辦法你想 book 個好啲嘅場咩？咁咪貴咯，係嘛？咁你想 唔係呢個都唔平㗎呢度。 Okay. 你唔好以為呢度好平。 係。 不過可能你梗係平過會展啦咁咯。 係咯。即係應該都平過九展啦，係嘛？我諗。 哦，咁都平過係。 係啊。 唔知道我唔知佢實質幾多錢啦，即係有機會佢係因為政府啊啲可能有嘢 support 嘅，係呢樣嘢多啲啫。如果你正租唔平嘅應該都，如果你自己想去嗰個搞個 event， 你咪問下價咯。 係， 即唔係話真係好平咧咁講，咁梗係唔係話好貴啦 ？OK， 咁但係你喺嗰度搞到底有冇人想嚟就另一個問題啊嘛。 係， 都比較偏遠啲，即係對其他地區嘅人嚟講，係啦。 嗯 ，OK， 好，咁但系啱啱嗰个话日本嗰个咩 cosplay 比赛又系怎么回事咧？ 系，咁嗰个 cosplay 比赛咧，其实佢就搞好耐噶，咁啊2003年开始嘅，到依家噶。 咁系咪每一次都系日本度举行，定系全世界不断即系巡回嘅？ 以我所知咧，佢呢个就系、是、会喺其他地方咧就搞个预赛先嘅。系啦，咁之后赢咗嗰队先至再。 哦，咁又系好似嗰啲高达模型咁，即系全世界会预赛再喺嗰度决赛。咁叫乜嘢咧？呢个比赛个名？ 佢啊叫做WCS 啊，就世界 cosplay 大赛啦吓。咁佢当然有英文名嘅吓，咁、 okay. 但系我就唔乱读啦吓。咁佢就、 okay. 搞到依家咧，就已經係有成30多個國家嚇去參賽嘅，即係佢係跟國家咁樣嚇嚟贏嗰個隊。 咁第幾屆咧？今次？ 今次如果照計翻就係呢、這個14屆咯。 哦，都真係做咗好多年㗎。 2003年開始啊嘛。 係。 咁佢今次就當然係呢、這個中國隊就贏咗冠軍啦，另外就係墨西哥隊排第二。 日本队系排第三嘅。咁 哇，竟然今次系，喂喂，但系你如果大家有睇过嗰、那个，即系佢嗰个表演同埋嗰个即系颁奖咧，你都会服中国队嘅，因为咧、今次佢系扮呢个小嘢，就打呢个嘅翼手。咁而今次嘅翼手咧，成个皮套演员咁样做出嚟嘅，系非常完成度算好高嘅。即系如果你要 cosplay 嚟讲咧，佢唔止啊！你成觉得佢睇紧你睇紧无面超人嗰啲真人 show 啊？系啊， 打特摄咁嘅啫。 系啊系啊， 打特摄嘅，即系我意思即系现场 show 嗰个啦，唔系个戏入边啊。咁但系嗰啲完成度都好高噶嘛。咁你变咗哇！佢直情赢咗，人哋嗰啲就好似系自己整件衫咁，佢唔系嘅。佢你觉得佢哇呢件好似系拍得嘢噶咯咁样。咁、而佢嗰个事实上佢个表演本身咧。即打嗰個表演咧，亦都排得好靚嘅。 係冇 咁亦都斬咗嗰啲嘢嗰陣，亦都有啲噴血咁嘅效果。但係當然其實嗰啲係嗰啲叫咩咧？即係嗰啲 party 好似嗰啲薄咁樣，有啲彈啲紙碎出嚟咁嗰啲嘢玩出嚟。 彈咗一條條紅線咁樣出嚟咁啦，類似咁。 係啦，冇錯啦。咁啊，成個表演係真係做得好好嘅，即係真係贏得有道理嘅。 咁你喺YouTube 嗰度其實可以睇翻曬全部嗰啲表演嘅，喺成係啊係啊，可以 睇 翻曬。 其他隊都睇到嘅， 冇錯。 咁、 但係如果你睇翻其他隊咧，又發覺哦，有啲都真係相對係流流地嘅嚇。即 係，但係我見到佢頒獎禮直情係有哥斯拉同機械哥斯拉，喂，其實嗰件嘢都做得好靚喎。 呢隊我唔知係邊個國家咧，因為我都睇咗一輪。但係都仲未見到呢隊， 都唔見啊嘛，係咯。不過我知道咧，通常呢啲 cosplay 比賽咧，你扮機械人或者扮呢啲咧係蝕底啲嘅， 係 做唔到戲 嘅。唔係即係好多時都係會頒俾啲即係人嘅角色㗎。係 佢嗰個扮嗰個人先做戲咁樣，佢覺得你似嗰個人喎。 咁同埋， 如果你嗰個難度，點解我整件怪獸衫啊，或者咩係會難啲啊嘛？咁點解今次呢個小嘢會得？其實個小嘢件衫就唔會好特別啦，咁校服咯，佢都係嗰只打嗰只嘢嘛。咁即係話佢條橋就係咧，我賣就係賣啊小嘢，但係我隻怪獸俾我打。 係咁樣， 即係我就唔係去扮怪獸啊。如果純粹扮怪獸，你扮得幾似都好咧，其實可能都唔會贏啊。 係啊， 因為佢嗰個演出其實我覺得都幾重要嘅。因為有幾隊我見佢嗰、那個可能嗰啲服裝啊之類嗰啲都做得好嘅，但係個演出真係唔係好得。你覺得 嚇 真係啲 cosplay 友喺度玩緊咁樣咁嗰個情況。 係啦，今次中國隊嗰個真係唔係講少，係一個舞台 show 嘅級數。 係打得真係。 大家睇翻啦，真係我覺得唔係實至名歸嘅，唔係擦大陸鞋嘅啫。即係我哋亦都要俾翻 credit， 即係而家內地嘅動漫迷啊，或者 cosplay 玩家，佢哋玩得好認真咯。即係香港講就講得多，講成日講話即有幾認真。 哦，咁今次都有香港隊過去嘅嚇。 哦，係咩？咁香港隊係用咩參賽嘅？ 香港隊就係呢個鋼之炼金術師，佢就應該係阿愛德華同呢個打嗰個阿爸爸。 咁整成點啊？成個演出， 你話個即係cosplay 啊，或者係呢、這個佢啲服裝啊嗰啲咧，其實就普普通通嘅啫。咁但係佢舞台演出都還可以嘅。咁但係你話同阿小野呢個比啊，當然係冇得比啦嚇。 係。 因為始終佢嗰個打嗰度我覺得做即係編得唔夠靚，同埋都唔係話打得咁勁啦，係咁咯。 即係你講香港隊。 係。 O K， 系咯，咁大家可以睇翻啦，系咯，其实就冇得呃嘅，的确系。咁你今次中国队赢系有，即系其实都实至名归，即系嗰度现场所有人都觉得系佢系应该赢。 系，如果你睇翻真系系咯，头三名讲真系冇得输嘅吓，中国队。 系啊，即系入到三甲，佢都仲要系超前啊，佢个表现。 冇错。 系啊，咁所以你唔好睇少，即系而家内地對即係呢啲嘅，即係玩呢啲嘅認真，其實係有一定嘅水準咯，係咯。 同埋我覺得佢， 我諗香港嘅朋友唔係好知嘅，成日以為內地就好流啊咁樣嘅，唔係嘅，人哋啲動漫迷係過咗我哋頭嘅啦已經，啊人哋啲特攝迷啊，係追埋啲特皮套演員啊，

即係咧，佢同時係香港嘅一啲即係啲大集團啦。但其實佢同時，其實呢班人後面都係黑社會嚟喎。 哦，咁樣。 係啦，即係佢將呢兩樣嘢結合咗嘅。 嗯。 即係佢哋嘅大係好大嘅喎，即係可能佢即係又做地產又成咁去到嗰個程度係咪佢哋已經勁過李嘉誠嘅咧？ 係。 香港大家族咁嗰啲嚟嘅，咁佢講到係咁啦，咁當然呢個故事你唔需要太認真嘅，因為佢其實都係幾特工片啊，咁又有啲秘密武器咁嘅，咁所以你唔需要太諗現實有冇啲咁嘢，當然係冇啦嚇。咁大佢淨係要飾演一個咁嘅，即係個女教父嚟嘅嚇嚇，就唔係以前麗的啊嗰啲咩大家姐啊，即係佢以前有套嘢叫《大家姐戰大狂魔》咁嘅嘢嘅嚇，咁但係嗰啲就真係啲江湖大家姐啫嚇。即個女嘅坐管啫，咁但佢呢個就唔似咁簡單，咁就亦都好多計算啦，咁就算屋企人自己亦都即亦都唔係好友善嘅，其實裏面都係有啲即係少女藏刀，咁佢講好多呢啲嘢，咁但佢最大嘅主線就係講阿陳展鵬係就逼咗佢走咗去台灣，佢都唔知道自己個真生阿媽係阿白許誠嚟，咁但佢身邊又有另一個白許誠喎，最怪係。即養大佢嗰個係另一個白許誠嚟嘅， 一人飾演兩個角色。 係啦，但第一集嗰個就已經死咗噶啦，即係有殺手嚟到咧。咁但係嗰個其實都好好打喎，但係總之都因為中咗槍咁啊死咗啦嚇。咁結果佢就夾硬就偷走翻嚟，因為胡定欣唔俾佢翻嚟嘅，胡定欣其實去保護佢嘅。咁初初又係扮曬嘢，係好似去佢度打工咁，但其實係又係啲即係又講老勁咁咯。啲殺手嚟到又係超勁超好打咁但係俾阿陳子文走甩咗嘅，即係陳子文唔識打，但係佢好醒嘅講係，咁咪翻咗嚟想查真相咁，咁但係佢又唔知點解覺得呢個白許誠係關事咧，因為佢樣一樣啊嘛，咁但係佢又覺得佢係唔好喎，即係佢覺得係壞人嚟嘅喎，咁咪講啲咁嘅嘢咯，咁暫時都係咁嘅，即係就好開始頭幾集嚟啊嘛，咁有興趣去睇下啦，不過我係覺得呢套嘢咧就。啲打鬥咧就因為係唔係現實打鬥啊，即係唔係好似上次係打咗啲某一種現實有嘅拳，咁佢今次係玩好多係啲花式啊、懶有型啊咁嗰啲，咁變咗其實係啲虛啲嘅打鬥，同埋槍戰多嘅，咁所以變咗就冇咗城寨嗰個嘅優點喺度啦，係咯， 冇啊。 不過今次依然俾好多角色去發揮啦，係咯，咁啊係咪嗰咪叫林子善定叫咩話？ 係啊，林子善。 咁今次就更加破格啦，上次就叫做都本来都係叫做啲主角啲 friend， 不过就叫做有发挥啦，有个即係好爸爸咁样俾佢做，咁样就唔止啲咁讲，其实係一个唔好出声嘅人嚟嘅，即係都係佢个白许誠嗰家人嚟嘅，即係佢係佢个細佬个仔嚟嘅，咁但佢就话佢唔知有个佬其实有个肿瘤，咁所以佢就冇参与佢平时嗰啲即係啲家族生意，咁但其实佢嗰个其实係好成嘅。咁、但係而家呢個角色暫時都係下巴嚟嘅啫，即係叫做食飯坐喺度嘅啫。咁但係你似乎咧，呢、這個又唔係一個無料到嘅角色嚟嘅。咁好特別啦，你好少佢會演呢啲咁嘅角色。咁所以佢呢套劇繼續係即係俾唔同嘅演員有發揮啦，係咯。咁呢一樣嘢有翻啦。咁至於係咪真係好好睇？咁 OK 咯，睇下咯，係咯。冇城寨咁正咯，係咯，係咯。咁但係佢啲鬥啊啲嘢仲繼續每一集都有鬥嘅，即係有同出面啲人鬥啊，咁個個都想害佢哋啊，係咯，咁到底開頭係到底係邊個派人去殺啊？即係想殺啊？即係其實佢想殺陳展鵬嘅，係咯，咁到底係邊個咧？咁即係邊個真係背後嗰個主使嗰個人咧？即係個個都係嫌疑嘅，係，即係嗰啲咁嘅劇，係咯，咁但係暫時咧，佢好多人都未展現過佢啲身手嘅。你明明你睇嗰陣最初好多人都好打噶嘛，即係個個都打噶嘛， 係全部學， 但暫時未係咯，你好多人都仲係隱藏咗嘅，係啊，即係你睇佢好似即係普通人咁樣嘅，咁你姚子玲嗰個角色係啦，你睇個畫頭咁好誇噶嘛，咁但係呢度佢暫時都係一個公關妹嚟嘅啫，係咯，即係佢冇影過佢點樣即係用槍嗰啲嘢喎。 呢度睇得始终呢套暂时冇乜话内神制水表正嘅呢套出面， 冇乜嘅，即系佢可能暂时个画嗰个故事就系正路啊，即系未有啲好出位啊咩咁。 其实冇办法，而家无线可以就算好唔好睇都好，佢如果正路或者咩，啲人就唔理嘅。

啊、李小龙啊、成龙地拍过戏嘅。 哦，咁样。 咁但系佢其实系一个教授嚟嘅。 哦。 就是香港教嘅，咁所以变咗佢都会住喺香港咯，即系有时都会系。即 系 讲呢个女仔。 系啊，系啊。 嗯。 唔系，即系我讲个女仔。 系。 系咯，系咯，咁、那个女仔都打得过， 嗯， 都识打嘅，咁佢仲算喺呢个六战侠嗰个电视剧，其实系有组嘅。 哦，咁样。 系啊，唔其实你翻去群组，其实我贴咗嘅。 系。 嗯嗯。 即系唔知道大家有冇见到啦，系咯。 系，即系早嗰阵时嗰啲第一二季嗰阵时啊。 哦，系啊，系啊，咪最初啊，六战侠佢咪成日回忆嘅，咁佢咪喺个岛度咪。咪佢流落荒岛咧，佢唔识打又戆居居嘅。你初咪跟住佢哋啲人，咁啲人好似教识佢点样战斗咁啫嘛。 咁样。 嗯。 系咯。 诶。 嗰个女叫做卢静山啊，中文名系咯。 嗯。 但系其实佢个英文名完全唔关事嘅喎，呢个咩咩 Celia J 啊叫做系。 诶。 嗯。系咯，咁都系阿吴京临时揾佢翻嚟嘅。 系。 系喂。原本 嗰個女主角個經理人咧，加即係扭計，可能唔係唔關嗰個演員事啊，個經理人話要加價，咁啊，唔係誒換人啦，咁結果就揾咗呢位盧靜山啦，係， 嗯， 咁佢阿爸叫做 Roy Horan 啊，嚇，咁其實好似死亡遊戲裏邊有嘅，咁同埋後屘好似同阿成龍嗰度係咩嘢咧？係咪蛇形刁手？ 咦，蛇形刁手有打過神父喎？ 系咪就系嗰个咯？ 哦， 嗰个全家 佢扮晒全家，跟住其实系杀手嚟噶嘛？ 冇错，冇错啦，就系佢啦，就系佢啦。 咦？咁嗰个咩？魔翡翠嗰个系佢嚟噶？我唔系佢啊，魔翡翠。 魔翡翠就唔知啦。我见佢呢度就冇写。 系， 即系佢拍过乜嘢咧？呢个咩啊？龙形魔桥啊，唔知咩嚟噶？死亡塔啦，咁系咯。但呢個死亡塔唔係啊，你仲講話81年嘅， 嗯， 咁有個咩上海1920唔知啊，係咯， 嗯， 嗯， 咁啊叫做香港理工大學教嘅，係咯 ，OK， 嗯， 咁佢就話咩認知神經科學啊，同靜坐啊，係佢真係最中意嘅嘢，但係我唔中意教，咪教呢啲啊，唔知啊，係咯。O.K. 因为我都唔系好熟啊，呢位即系呢位功夫演员系咯，咁但系佢就反而系即系留咗香港嘅咯，即唔系话嗰时系嚟拍戏嘅，净系留咗香港发展咁，咁个女都喺香港读书，就系呢个女仔，咁啊讲翻先，其实讲出嚟呢个其实你可以话香港人嚟嘅，即系呢个女仔其实香港人嚟，即係講廣東話嘅根本，你睇翻啦，喺我貼咗嘅，佢成個訪問都係講廣東話嘅，咁亦都有佢哋嗰個拍攝特輯啦，咁可以睇下嘅，其實都睇下佢哋嘅點拍咁，好嘛？ 嗯， 就咁啫，補翻啫，頭先忘記咗，講漏咗。 嗯， 好，就係啦。 咁係咪差唔多？仲冇其他？ 有冇其他嘢？冇下個星期有咩做？有冇補充？ 冇啦。 冇啊！下個禮拜有咩做？ 系有冇咩戏？ 出猫特工队啊，终于正常啦。 哦 ，OK。 啊，呢个保镖救杀手啊，啊死侍同阿 Nick Fury 嗰套，都正常。 吓。 咁啊，仲有嗰套系咪叫《搞猪传》啊？啊，类似咁读啦。系。嗰套中国 咩六合彩啊？ 哦，唔系。 有啲神怪啊， 系啊，大陆啲神怪戏啊嘛。 阿王大陆组啊，张天爱、任达华。 系啊系啊。 哇，犀利啊！ 又话咩人鱼喎，眼泪喎，响九州发生嘅，点解话？ 唔知啊。 啊？ 系啊。 哦，即日本嘅讲。 唔知喎，真系。 唔知啊，系。 咩阿王大陆组啊，笃定喎。 有 只张天爱系 小虫， 系边类怪嚟嘅？即系唔知咩，即系你 见到 超嘅嘢唔知咩嚟 嘅，咁样系啦，唔知咩嚟嘅，唔知咩嚟嘅，系火箭碗红都冇咁得意啊， 系唔知啊， 咁啊， 似水擦多啲啊，或者 咁样， 系啊，个样似系， 系啊， 呢個銀雲都正常啦，17號。 係，銀雲會正常 ，OK。 係啊。 仲有 IT 反監控啊。 係。 係啦，哇，咁都唔係武器嘅，不過就唔係科幻咯。 咦？ 係啊。 嗰套。 而家套無名獅詛咒嗰度係咪算唔算咧？ 唔知咩嚟。 係啦，西片定中文片嚟㗎？都係 西片嚟。 系，我、哦、西片嚟 ，OK， 系啦，咁下个礼拜咪都系主要做呢啲， 系啊，系，系咯，系呢、這个， 系， 咁刘德华嗰度《侠盗联盟》就好似8月24先做嘅， 系， 即系其实内地好似就做咗噶啦， 系， 我系， 我依家无啦啦嗰套咩《Survival Family》又叫咩《求生走佬 Family》咁， 系， 系，我想去啦。 但系就有排佢话正常系要9月14 哦， 优先场啊，19号啊， 系啊，争咁远， 早停， 系， 系啦，跟住冇啊，跟住应该之后 應該，8月24都有套叫《生化药师》喎，咩嚟嘅咧？ 生化药师， 系啊。 我呢度未见到。 哦，唔紧要啦，系咯， 系啦，咁啊要去到月尾啊，真系。 吓，系啊。 嗯， 系黑魔塔。 你就黑魔塔啦，系咯。 啊，东京食种系人族啊。 佢话呢个红衣小女孩二就优先会系8月26嘅，正常有9月21嘅。 哦。 我唔中意隔咁耐。 咁样。 系啊。 咁就係咯，基本上。 咪26号有鹰眼同埋阿红女巫有套《风河谷谋杀案》咯。 出咩嚟噶？ 吓，应该都系啲悬疑片嗰啲咁噶。 嗯。 哦。 系啊，但系啱啱系鹰眼同阿红女巫做噶。 哦 ，OK。 系。 系啊。咁今个月系差唔多呢啲噶，见到。 嗯。好，咁咪咁咯，系咯。 嗯 嗯嗯， 系咁咯。咁其實今年年尾都有套《東方快車謀殺案》嘅，即係套經典，即係呢個懸疑小説改編啦，係咯，以前都拍過戲，咁個特色就係每一個，即係嗰度所有人，梗係兇手，我哋其中人部嘅裏面每一個都係大星做嘅， 係， 嗯，係啦，咁呢套相當都應該會期待嘅，我相信即係叫做今年年尾，係啦，都要、 嗯、 要講講係咪？ 係， 嗯。 咁頭先有提過下嗰個話嗰個頭先嗰個Annabelle 入邊嗰個靚妹咧，會做呢、這個戰狼300有做嗰套叫咩鬼 ？Geo Storm 啊，即人造天劫啊，呢、這個係10月19嘅。 係。O K。 咁。 係， 即 早 翻 啲 提過嘅一啲 有唔現組啊， 係 嘛？ 嗯。 邊出啊？ 人造天劫咪好似有唔現組？ 係咩？唔現組嘅咩？我冇 記錯 嘅。 嗯、 不知道重不重戏 哦，不紧要嘅，咁吴彦祖又不同吴亦凡系咯，成套有佢啲人就不抗拒嘅，系咯，佢不嬲都拍西片嘅， 系咯，古尔丹成个洞喺度都冇问题啊， 系啊，我嗰个我唔知系佢嚟嘅，系啦，好有冇？ 哇，差唔多， 系差唔多。 好咁冇啊，好啦，明谢翻提供咁多资料俾啲听众们啦。喂，咦，头先有冇讲过你蒙面超人嗰啲嘢？咁使唔使补翻噶？ 冇 吓，冇啊，补唔补啊？ 两句啊，系咯，唔记得讲喎，好似 哦，系冇。如果讲今集咪阿老社长咪想打爆咗阿 Gamdus， 跟住攞咗啲病毒，跟住佢自己变咗做 Gamdus 之后再用 Conno 双卡变身咯。 哦，咁即系捞埋咗个精神同个、 啊、 个 吓个战士吓，即系个传说战士捞埋咗，跟住之后咪捉咗阿尼可就去咗个即系 game 个世界度，跟住喺度同佢讲话系得，即系点话系阿 Conno 先可以挑战佢，跟住佢本身通个关咁话佢叫可以试下变 Conno 啊嘛，先啊， 咁就变唔到会死噶喎， 系啊，跟住佢想变，跟住其他人入唔到去嗰个 game 度，咁最尾啊。大我即系怪医咁，佢咪用咗啲平时即系其他人玩嗰啲嗰啲 Conno 嗰啲量产型嗰啲卡，跟住咪用咗插个卡之后，佢可以入去嗰个 game 世界，跟住救阿尼可。 即係佢用阿尼克張卡再插，跟住雙卡插落去個佢個腰帶度，咪變咗 Connor 佢自己邊。 哦，咁打咗未？ 打咗，但係唔夠抽啊，係。 哦， 係啊，咁就老四掌打，跟住到就嚟死嗰陣時輸，跟住之後即係點話佢？即係阿喪屍，跟住佢咪話自己係神啊嘛，跟住佢咪再可以整到佢哋阿主角佢哋入到個 game 個世界入邊可以救佢咯。 哦，咁啊完啦。 跟住變咗三個，即係阿主角，跟住加阿飛彩，跟住大我三個再一齊打阿怒射長咯。係啊，咁啊係打得贏嘅喎，即係佢三個一齊合力係可以打到。 做埋呢度啊，打贏咗。 係啊。打贏，但唔係打爆喎，係打兩份咗喺度喎。跟住但係佢話係啦，打返即係佢返現實世界打贏咗咁出嚟，跟住話佢哋唔明 game， 即係話幾打贏我都冇啊。跟住話 game 個定律就係跟住佢咪變咗做即係大怪，跟住係咁將即係之前打咗 game dust 嗰啲病毒嗰啲人呢全部變曬火雞頭，喺現實世界變嗰啲人，即係連阿車車都變埋喎。 哦， 全部变晒火鸡头。 之前喺医院度舐过嘢嗰啲人， 系啊，即系之前中咗上， 包括之前啊个细路仔个妈即系西拉满啊， 吓唔知系咪？我唔知佢系咪西拉满，个样老咗咁多，认到。 即系真人西拉满啊， 吓，唔系即系全部之前舐过 西拉满嗰个 咧，之前舐过 game dust 病毒嗰啲全部变晒做火鸡头啊，跟住就今集就完噶，咁啊要睇下一集睇有咩方法救。 哦，咁点解你话护士要死嘅？ 唔知道啊，即系佢哋好似讲到话，护士同埋阿帕德拉佢哋两个要咩牺牲自己咁先去救，系救嗰啲人啊嘛，系嘛，系啊。 哦， 咁要睇下下集发生咩事啦。 我不过算啦，佢哋死完咪又翻生事都系。 哦，系可以打八年再翻嚟 嘅。系咯，冇所谓嘅，因为你见到剧场版佢哋咁齐人嘅，死咩啫？ 系啊。系冇事，唔系咁呢套反而我觉得系同之前唔同，咁之前好似即系点讲啊？你多数都系力量最强临尾打大佬，咁佢呢度本身其实阿老射枪一向都唔系几够嘅，只不过佢打啦，我个感觉上佢一变咗无敌之后都赢到佢啊。不过争在佢次次搵啲方法可以整到佢哋，即系点啊正途咁样斋打佢系唔可以噶嘛，即系要搵啲救下人啦，因为始终医生咁，成日佢呢搵啲难题可以整佢，我觉得系。 好， 咁啊，系啦，就系 话啲人物啊，嗰啲嘢就几 sell 到嘅，因为睇啲周边产品啊，嗰样嘢都得嘅。咁相信 但我见到预告好似下集已经新咯，蒙面超人好似已经破铺头噶。 哇，系咩？下一集已经出阿彪啦。 系啊，但系我唔知点解，唔系最尾一集啊，但系点解下一集已经有啊？即系奇怪。 唔好话下一集最尾一集咧。 吓，唔知咁样，系咪下一集最尾？我真系唔知。 唞翻个礼拜啊，点知佢哋？ 系， 好 唔 记 得咗。 系咯，但系 anyway 啦，真正结局就入戏院睇啊，要系。 系。 哦，系啊，因为我无端端系入戏院睇结局啊，呢 个。咁同埋，我相信之后都会有好多衍生嘅续篇啊，或者剧场版噶啦，因为今次呢度都算 OK 嘅。 嗯。 应该唔会咁快玩完啩？起码后边都整翻啲嘢，应该我觉得。 嗯。 个星势转翻，又翻上翻啊呢套。 系啦。咁咁啦，咁再期待一下有啲乜嘢咧？ Okay。 嗯， 系啦，咁反而嗰个 Zippo 啊，就揾丁嘅。今集嗰个阿 Zero 啊，一出场就走咗啦，只怪兽。 咁样， 系嘛？打都冇得打， 冇打嗰阵佢还原翻，跟住冇再变。竟然反而最尾咧，系个 Zippo 有个新武器啊，唔知有个钳咁嘅嘢变出嚟用。 系， 好鬼核突嘅大佬。 系 ，OK。 纯粹为咗出产品而出嘅啫。 好， 即系变咗蒙，变咗下单车，好似蒙面车咁出道具嘅，又变咗。 咪直情系就系、是、咁，好。好啦，补完啦，好啦，咁啊，鸣谢翻提供咁多资料嘅听众们，多谢大家。好啦，咁啊，咁啊，系啦，大家去翻我哋群组啊，或者我哋个专业去睇下啦，系啦， 嗯， 去 Facebook 查一查有啊，系。好，咁啊，另外啊，系啦，大家记得去呢个 Regazine 啊，同埋呢个花生台啊，去听我哋啦。 嗯， 好啦，咁同大家讲声，好，拜拜， 拜拜。 拜拜。